第43集，跟我回家吧。仁义听到刚才的话题，一脸难以置信。 交换杀人，指的是两个人约定好，交换杀死对方想杀死的人。这样，一来可以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二来，警察很难查到作案动机。你在论坛里找到的帖子，有国内的？ 谭浩纯点点头，他点开一个网页。 就这个，虽然是英文的，但是在帖子的标题上都会写明地点。这个地点写的是天启。 三个月之前的？就这样吗？只写大概的城市，其他什么都没有？ 他们不敢暴露太多信息啊，写上地点，愿者上钩，就会私信联系发帖人。 他们就不担心是执法者钓鱼吗？ 我就给其中一个发过私信啊，他问我很多问题，跟我交流对火的感觉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，在这个网站有哪些消费记录，怎么证明自己不是警察等等，甚至想要我提供身份证明。我当然没有理他，他也就不理我了。这就是一个互相试探的过程，没有人知道跟自己对话到底是谁，他们彼此都承担风险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发帖人最后有没有找到跟自己交换纵火的对象。因为是天启的，我比较在意，我也试图黑进他的私信，但里面是空的，可能删除了。 能定位发帖人的 IP 吗？ 啊，太难了。像我之前说的，这个暗网为了保护登录人的隐私，在不停地变换虚拟 IP。如果要定位某一个人的 IP， 除非我跟他进入同一个直播间，还要给我足够的时间。 但我们现在并没有特定的目标。 是啊，不过现在上头同意查这个网站，我会有同事协助我，我们会继续尝试。 我会拿这个交换纵火的事炸一炸周川，也许会有意外收获。这次他是刑事犯罪，应该愿意张嘴了。 唐浩成看了一眼炽天使的网页，又看了看他们欲言又止的模样。 怎么了？ 龚博士，任队长，你们一定要小心啊，也许他们真的没胆子来骚扰你们，但是被这些变态盯上还泄露隐私，怪吓人的。 别担心，还有我期待你们给我更多抓捕他们的线索。 两人离开办公区，久久都没有说一句话，脸色均是阴沉不已。诚如谭浩纯所说，自己的隐私信息被披露在了一群变态以及罪犯的面前，任谁都难以泰然处置。更何况他们的悬赏金已经有20多万人民币，这不是一笔小数目，谁能保证不会有亡命徒铤而走险呢？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这种敌人在暗我在明的处境，真令人坐立难安。龚应贤突然顿住了脚步，走在他身后的人义刹车不及，撞上了他宽厚的背。 你干嘛啊？突然。 是我的错。 龚应贤转过身，凝视着人义，表情十分严肃。 你怎么了？ 我忘了那台电脑。我应该想到的，但是我一看到火，脑子就不清楚了。你不该跟我卷入这样的事。 哎呦，我还以为你终于良心发现，要为几个月前诬陷我勾搭未成年小朋友的事情道歉了呢。 你正经点。 我很正经啊，别胡思乱想。这不是你的错，只是我们碰到了坏人，我们一起把坏人抓起来就是了。 龚应贤深深地看着仁义， 我也不太相信他们有胆子对我们做什么，就算真的有，我也不害怕。我连火场都不怕，几个变态算什么？ 龚应贤盯着仁义清透明亮的眼眸，他们好像一汪清泉，又真诚又纯粹，好像这个人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发乎于心，令人禁不住就想相信。仁义不希望龚应贤自责，便转移话题，他悄悄扯开自己的口袋。 哇，淼淼睡得真香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 龚应贤忍不住凑了过去， 低头看着那蜷缩成一团的小猫，嘴角清澈。 你跑到分局来，就是为了给我看猫吗？ 也不是，哼，上午出了个警，心情不太好，想出来转转。 怎么了？ 一个20岁的男孩被压在几吨重的货架下，两条腿要截肢了。他被压的时候还有意识，一直在求我救他，求我不要截他的腿。 仁义的脸上涌现失落与伤感。 你尽力了，你一直都在尽力， 起码他活下来了。 他必须尽力，只有尽力了，才能在经历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事后放过自己。龚应贤胸中莫名有一股情绪涌动，他冲口而出： 跟我回家吧。 啊？ 龚应贤的喉结滑了滑，快速解释道： 我想我过几天事情很多，可能忙不过来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如今天你去我家吃饭吧。 仁义抓了抓头发，忍不住傻笑了一下。 行啊，不过有点晚啊，吃宵夜吗？ 可以。 那句跟我回家吧，在仁义心头来回的荡漾，久久不衰。他乐呵呵地说： 那走吧。 两人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，龚家那夸张的豪宅依旧灯火通明，盛伯照例在门口笑盈盈地等着。 啊，盛伯，不好意思，又来打扰了。 哎，不打扰不打扰，任队长能来这里做客，我们都很高兴。 进门之后，任毅从兜里把淼淼掏了出来。 盛伯，能不能给我垫些卫生纸什么的？我想他该上厕所了。 哎呀，怎么有一只小猫啊？我们有尿垫的。小丽，你去拿一下。 这是我们上次从火场里救出来的小猫，挺有缘的，我决定养着。哎，今天带过来给龚博士看看，然后龚博士说也带我看看他的宠物。你们家养什么了？ 你跟我来吧。 要不要带上淼淼一起玩？ 仁义晃了晃手里的小奶猫。 除非你想让他被吃掉。 仁义呆住了。盛伯接过仁义手里的小猫，悄声道： 少爷的宠物比较奇怪，但是是安全的，别乱动就行。 他到底养了个啥啊？ 龚应贤带着仁义穿过住宅，从后门走了出去。进入庭院，眼前出现了一座大型的玻璃房，玻璃房的四面都有可移动的隔挡，此时全部降了下来，所以看不见里面，更添几分神秘。 大哥，你在里面养了什么？ 龚应贤打开指纹锁，回头看着他，挑了挑眉，语带挑衅： 害怕了？ 吃人吗？ 换做别人，这问题纯粹是开玩笑，但当对象是龚应贤的时候，仁义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认真地想得到一个答案，毕竟他太异于常人了。 里面有安全措施。 真吃人啊？不是，你他妈养了什么老虎吗？ 你进来看看不就知道了，你要是实在害怕就算了。 仁义明知道这是激将法，可也不愿意认怂，他硬着头皮走了进去。玻璃房的内部令仁义大开眼界，头顶是全透明的，能看到墨蓝色的夜空和闪烁的星辰。墙的两侧是一间一间大小不一的隔间，有的是丛林景观，有的是沙地，有的甚至带水池。房间中间摆着十几个恒温箱，最里面则是一个小型实验室，放着一堆瓶瓶罐罐，奇怪的器械和标本，爬行动物的。没错，仁义在隔间和恒温箱里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蛇、蜥蜴、鳄鱼等，有的长得跟外星生物一样。这个玻璃房简直是一个爬行动物馆。仁义并不害怕爬行动物，但他也不喜欢， 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置身于如此多的爬行类中间，感觉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 很漂亮吧？我搜集了很多年，现在这里有上百个品种。 你喜欢养冷血动物？ 准确来说，是变温动物。 龚应贤打开一个恒温箱，将手伸了进来。当他将手拿出来时，一只碧绿色的小蛇已经缠在了他的手腕上。仁义僵硬地看着他。 蛇的皮肤很凉，很舒服。这条是最普遍的宠物蛇，翠青蛇，没有毒的。摸摸看。 不用了。 摸一下嘛，它也不烫手。 龚应贤戏谑地看着仁义。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睚眦必报啊，太小心眼了吧。 我只是跟你分享我的宠物。翠青蛇不喜欢吗？宗师蜥蜴要不要看看？也是入门级的宠物蜥蜴。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，我不想入门。 其实他们挺好的。 龚应贤用手指逗弄着手里的小青蛇。 比人简单多了。 唉，你建了这么大一个玻璃房，就专门为了养他们？ 仁义觉得自己看到的是龚应贤的孤独。 这是恒温室。 龚应贤将翠青蛇放回箱子里，他看着仁义迟疑道： 那只小猫算是我们一起养的吗？ 仁义愣了一下。 你不是不喜欢猫吗？ 它是我们一起救的，名字是我们一起取的。你非要把它跟我扯上关系也无所谓，我有专门照顾宠物的人，不差他一只。 那就是我们一起养的。你有一只恒温宠物了。 龚应贤一时沉默了，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养一只体温比自己还高的宠物。不止如此，因为仁义的出现，他破了很多例。他为什么频频为这个人破例呢？